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打魏无羡记事起，这种莲蓬的老头就在这片莲塘了。夏天来偷莲蓬，被抓住后就会被他打。魏无羡时常怀疑这老头是个莲蓬精转世，因为他对自己家湖里少了几个莲蓬了如指掌，少了几个打几下。连湖里划船，竹篙比桨好使，砰砰砰打在身上痛极了。众少年也都吃过几杆子，当下都虚道快跑快跑，忙不迭抄桨落荒而逃，七手八脚划出了莲塘。做贼心虚的回头一看，老头的船已经穿出了重重莲叶，在开阔的水面上滑行。魏无羡歪头看了一会儿，呼道奇怪啊。江城也站了起来道，那船为什么走得这样快？众人一看，那老头背对他们的方向正挨个数着船上的莲蓬，竹篙放在一边没动，船只却走得又稳又快，竟是比魏无羡他们的还快。众人都警惕了起来。魏无羡催促道，划过去划过去。两边船靠得近了，众人看得分明，老头的船边有一道若有若无的白影在水面下游荡。魏无羡回头食指抵在唇上，示意众人小心，莫要惊了老头和下面那只水鬼。江城点头，划船只带出无声的水波，动静激近于无。当两船相距约三丈时，一只青白色的手从船底湿淋淋地扬起，从老头堆满船的莲蓬里偷偷抓走了一个，无声无息潜入水底。片刻之后，两个莲蓬的壳子浮上水面，一群少年惊呆了，不得了，这个水鬼也偷莲蓬啊。老头终于发现身后来了人，一手抓着一个大莲蓬，一手抄竹竿转身，这动作惊了水鬼，哧溜一下白影没了。众人忙道哪里跑，魏无羡扑通入水扎进水底，不一会儿便拖着一个东西钻出来道抓住了。只见他手里提着一只小水鬼，肤色清白，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模样，十分惶恐，在一群少年的注视下几乎要缩成一团。这时老头一杆打来，骂道又来捣乱。魏无羡背上刚挨了鞭子，又吃了一杆，嗷的一声差点松了手。江城怒道好好说话，干什么动手打人，好心当成驴肝肺。魏无羡忙道哎，没事没事，老伯你看清楚，我们不是鬼，这只才是鬼。 老头道废话，我只是老，我又没瞎，还不把他放了。 魏无羡怔了怔，但见这被他捉住的小水鬼连连作揖，黑眼睛湿漉漉的，一副很可怜的样子，手里还揪着刚才偷的那个大莲蓬，舍不得松手。莲蓬掰开了，看来是还没来得及吃几颗，就被魏无羡揪上来了。江城心道这老头简直不可理喻，对魏无羡道 你别放，咱们把这水鬼抓回去。 闻言老头又举起了竹篙，魏无羡忙道哎，别打别打，我放他下来就是了。 江城道别放，万一这水鬼杀人替死怎么办？ 魏无羡道这水鬼身上没血腥气，他年幼游不出这片水，最近这片水域没说死过其他人，应该是没害过人的。 江城道就算之前没害过，今后也不一定不会。 话音未落，竹篙呼呼飞到，江城吃了一记大怒，你这老头不分好歹吗？知道是鬼不怕被他害了呀？ 老头也很理直气壮，一只脚都进棺材的人还怕什么鬼？ 魏无羡料想着小水鬼也跑不远，便道哎，别打了别打了，我松手了。他当真松了手，那水鬼哗啦一声窜到老头船后，似是不敢出来了。 魏无羡湿淋淋地爬上了船，老头从船上挑了个莲蓬丢进水里，水鬼不理，老头又挑了个大的再丢进水中， 莲蓬在水面上沉浮几下，忽的半个白脑袋钻出水面，像条大白鱼一般把两个绿莲蓬叼进水底了。再过一会儿，水面上又浮起一点白色，水鬼把肩和手也露出来，缩在船后埋头咯吱咯吱地吃了起来。众人看水鬼吃得津津有味，不禁纳闷。眼看着老头又丢了个莲蓬进水，魏无羡摸了摸下巴，有点不是滋味，说道： 老伯，为什么他偷你的莲蓬你让他偷还送给他吃，我们偷你的你就要打呀？ 老头道：他帮我推船，给他几个莲蓬吃吃又有什么？你们这班小鬼今天偷了几个？ 众人讪讪。魏无羡眼角一瞄，船肚子里堆了几十个不止，心道不妙，忙道：走着。几人当即抄桨，那老头挥舞着竹篙迎面冲来，船行如风，头皮一麻，只觉那竹篙马上就要敲到，连忙撒开四肢，滑得要疯了。两艘船绕着一大片莲湖逃了两圈，眼看越追越近，魏无羡已经吃了好几杆子，而且发现杆子只冲着他来，抱头大叫道： 不公平，为什么只打我？为什么又只打我？ 众师弟道：师兄你顶住啊，都靠你了。江澄也道： 是啊，你好好顶着。 魏无羡大怒： 呸，我顶不住了。 他抓了船上一个莲蓬扔出去道：接着。那是很大的一个莲蓬，掉落到水里，咚地溅起水花。老头的船只果然一顿，那只水鬼欢欢喜喜游过去捞了莲蓬来吃。趁此机会，莲花坞的船终于得了个空，逃掉了。回去的时候，一名师弟道： 哎，大师兄，鬼能吃出味道吗？ 魏无羡道：一般吃不出吧，不过我看这只小鬼大约是 阿嚏。 日头落了，风来了，吹一吹凉意上来了，冷丝丝的。魏无羡打了个喷嚏，揉了揉脸，接着道： 大约是生前想吃莲蓬吃不到，偷偷来摘的时候掉进湖里淹死的，所以 江澄道：所以吃莲蓬就是在了执念，会有满足感。魏无羡道： 对。 他摸了摸新旧伤交加的后背，还是忍不住把心里的话问出来了： 这可真是千古奇冤啊，为什么每次一有什么事永远都只打我呀？ 一名师弟道：你最英俊。 另一人道：你修为最高。 再人道：你不穿衣服最好看。 众人纷纷点头。魏无羡道：谢谢大家的赞誉，我听得都有点起鸡皮疙瘩了。 师弟道：不客气啊，大师兄，每次都是你挡在前面，你值得更多呀。 魏无羡惊讶道： 哦，还有更多，说来听听。 江澄听不下去了：都住口，再不好好说话，当心我扎穿了船底，一起死了干净。这时途经一片水域，两岸是农田，田里有几名身姿娇小的农女耕作，见他们的小船驶过，奔向水边，远远招呼道： 哎。 众人也哎的应了，七手八脚去捅魏无羡： 师兄叫你呢，人家叫你。 魏无羡定睛一瞧，果然是他带着头打过交道的，心头霎时乌云退散，晴空万里，也站起来挥挥手招呼，笑道： 什么事？ 小船顺水流，农女们在岸边跟着走，边走边道： 你们是不是又去偷莲蓬了？快说挨了多少下，还是去要人家的狗了？ 江澄听了几句，恨不得把魏无羡一脚踢下船去，痛心疾首： 你这臭名远扬的，真是给咱们家丢脸。 魏无羡辩解道： 他们说的是你们，我们一伙的好吗？要丢脸也是一起丢脸。 这厢两人正掐着，那头一名农女又喊道： 好吃吗？ 魏无羡百忙之中抽空道： 什么？ 我们送的西瓜好吃吗？ 魏无羡恍然大悟： 哦，西瓜原来是你们送的呀，很好吃，怎么不送进来坐坐， 我们请你们吃茶。 那农女嫣然一笑道，送去的时候你们不在，放了就走，不敢做了，好吃就好。 魏无羡道，谢谢。 他从船底捞出几个大莲蓬道，请你们吃莲蓬，下次进来看我练剑啊。 江澄吃道，你练剑很好看吗？ 魏无羡这么朝岸边丢着莲蓬抛得老远，落入人手里却是轻轻巧巧的。 他抓了几个往江澄胸口塞，搡他，你愣着干什么，你也赶紧的。 江澄被搡了两下不得已接了， 啊，赶紧的什么， 你也吃了西瓜还不得给人家回礼啊，来来，不要不好意思，都丢起来丢起来。 江澄吃道，笑话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。 话是这么说，可一船师弟都开始丢得不亦乐乎了，他还没动手。 魏无羡又道，那你丢啊， 这次丢了，下次就可以问他们莲蓬好不好吃，又可以搭话了。 众师弟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如此，受教了，师兄真是经验老道啊， 一看就是经常干这种事的。嘿嘿，哎，哪里哪里。 江澄本来要丢的，一听这话瞬间清醒，深觉丢人，拨开一个莲蓬自己吃了起来。船在水里走，姑娘们在岸上小步追，接着船上少年们抛过来的翠绿莲蓬，一路跑一路笑。魏无羡右手搭在眉间，望着这一路风景，笑着笑着叹了口气。 众人道，大师兄怎么了？ 哎，妹子们追着你跑还叹气啊。 魏无羡把桨扛上肩，没怎么，只是想到我诚心诚意请蓝湛来云梦玩，他居然敢拒绝我。 众师弟竖起大拇指， 哇，不愧是蓝忘机。 魏无羡意气风发的道， 住口，总有一天我要把他拖来，然后把他踹下船去，骗他去偷莲蓬，让老头用竹竿子敲他，让他追在我后面跑。哈哈哈哈哈。 长笑了一阵，魏无羡回头看了看坐在船头一个人板着脸吃莲蓬的江澄，笑容逐渐消失，叹道， 哎，真是孺子不可教也。 江澄怒了，我就想自己吃怎么了。 你呀你，江澄，算了，你没救了，你就一辈子自己吃吧。 总之，偷莲蓬的小船再一次满载而归。 云深不知处，深山之外炎炎六月，深山之中却是一派静谧世界，清凉天地。 蓝室外，两道白衣身影端立于长廊上，风过白山轻动，而人纹丝不动。蓝曦臣和蓝忘机正在端立倒立，二人皆是一语不发，似乎已进入冥想之境。流泉淙淙，鸣鸟扑翅，是此间唯一声音，反倒衬得四下更为寂静。 半晌，蓝忘机忽然道，兄长。 蓝曦臣从冥想中悠悠脱离，目不斜视， 何事？ 沉默片刻，蓝忘机道， 你摘过莲蓬吗？ 蓝曦臣侧手， 没有。 姑苏蓝氏的子弟若想吃莲蓬，自然不用自己去摘。 蓝忘机颔首道，兄长，你知道吗？ 什么？ 带茎的莲蓬比不带茎的好吃。 哦，这倒是没听过，怎么，为何忽然说到这个？ 无事，时辰到，换手。 两人将倒立支撑的那只手从右手换到了左手，动作整齐划一，无声无息，安定至极。蓝曦臣还待再问，定睛一看却是笑了， 忘机，你有客人。 木廊的边缘上，一只白茸茸的兔子慢慢爬过来，蹭到蓝忘机倒立的左手边，抽动着粉色鼻子。 蓝曦臣道，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？ 蓝忘机对白兔说， 回去。 那只白兔却不听，咬住蓝忘机墨额的一端尾用力扯，似乎想就这么叼着把蓝忘机拖走。 兰溪沉道， 他想你陪着吧。 拖不动的兔子气急败坏的绕着两人蹦了一圈， 兰溪沉看得有趣，说道，这是爱闹的那一只吗？ 蓝忘机道， 太闹了。闹也无妨，毕竟可爱。我记得有两只，两只不是经常在一起吗？为何只来了一只？另一只是不是喜静不愿出来呀？会来的。 果不其然，没过一会儿，木廊的边缘上又趴上了一只雪白的小脑袋，另一只白兔也跟过来了，寻找它的同伴了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